安哥拉共和国总统、喀麦隆共和国总统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、苏丹共和国总统和几内亚共和国总统致电给敬爱的金正恩同志，表示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。电文表示，衷心祝愿金正恩阁下健康幸福，祝愿朝鲜人民增进福利，争取繁荣，并向金正恩同志致以最崇高的敬意。